第九集。 就在这时，陆时琛开口打断了孟昭的回忆。 哎，孟昭，你想什么呢？ 啊，没事。 孟昭说完才察觉陆时琛坐在副驾驶上，似乎一直在盯着他看。孟昭被盯得有些发毛，转移话题道， 你不看看线索吗？ 什么线索？ 成绩单。 孟昭把那条短信上的三个字原封不动地告诉了陆时琛。 说不定陆时琛这种天赋型的选手能解除这道谜题来。 谁知天才也不顶用。陆时琛看了一会儿手里的那张成绩单说， 成绩单有什么线索？ 看不出来了吧，线索都告诉你了，看不出来也没招了。 车子开到赵云华的旧家的附近，相比周衍案发时的那片住宅区，这里看上去甚至要更陈旧一点，墙上都写了一排红色的拆字。这片住宅区南北不正，楼房排布的并不规整。孟昭开着车绕着楼与楼之间的小路寻找赵云华所在的那栋楼。把车停到附近，孟昭拿了赵云华家里的钥匙，跟陆时琛一起上了楼。楼道里有些昏暗，水泥楼梯经过经年累月的踩踏，已经变得有些不平整。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赵云华的家在最顶层，两个人走到门前，孟昭将钥匙插到了锁眼里。 按说带你过来都是违规的，一会儿你就别乱动，随便找个地方待着吧。 违规会怎么样？ 门开了，孟昭直起身推门走进去，观察着这个房子的内部格局，他随口说道， 违规啊，会不会开除警察队伍？ 这是一间两居室的房子，大概六七十平，面积不算大，但是赵云华把这里收拾得非常整洁利落，所以这间屋子虽然略显老旧，但给人的感觉却很舒心。孟昭走进其中一间卧室，很明显这是赵彤的房间。墙上贴满了赵彤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书桌上摆放的全都是高中的课本和练习题。孟昭这趟过来主要是想找当年的成绩单，周衍的养父只从家里找出来了三张，文昭高中又不肯提供成绩单，就只能来这儿碰碰运气了。孟昭拉开了书桌的抽屉，抽屉内码放得井井有条，赵彤写过的试卷被理得相当的整齐。孟昭把那摞试卷拿出来，里面滑落了一沓 A4 纸，正是赵彤高中时的成绩单。孟昭躬身去捡，看到陆时琛走了进来，正站在那面贴满了奖状的墙前打量着那些奖状。孟昭捡起成绩单，直起身说， 哎，不是告诉你别乱走动吗？ 陆时琛没看他，仍旧盯着那面墙。 被开除出警察队伍，听起来后果也不算严重。 见陆时琛又开始何不食肉糜了，孟昭觉得牙根疼。 啊，我大龄未婚还没买房，失业了你养我呀？ 可以。 你 被陆时琛这么一打岔，孟昭噎了一下，反应过来这句可以是对应的自己那句失业了你养我。孟昭无言，可是又拿陆时琛没什么办法，人是他自己带进来的，总不能把陆时琛绑起来扔到一旁吧。他不再搭理陆时琛了，开始翻看赵彤的成绩单。赵云华这儿居然保存了赵彤从小学开始的每一份成绩单，实在是一份绝佳物证啊。孟昭正低头翻着高中成绩单，陆时琛开口了， 这些奖状都贴上了透明胶带。 是啊，应该是怕褪色吧，看得出来赵云华非常爱赵彤。 除去奖状不说，就算赵彤已经过世十年了，他的所有东西都还完好无损地保留在他曾经住过的房间里。一迈进来 就仿佛这个房间里仍旧住了一个正在备战高考的少年。孟昭觉得有些唏嘘。陆时琛看完墙上的奖状，朝孟昭走过来，他拿过桌子上的相框看了看，那是赵云华和赵彤的合影。照片里的赵彤看上去面容稚嫩，眉目极其清秀，像极了年轻时的赵云华。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母子俩的眼睛都笑得弯弯的，就算这张照片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也依稀能够看出他们眼神里泛着的光。陆时琛盯着这张合照，忽然觉得有些不适，好像脑中有什么东西又要大片地涌出来。他移开目光，把相框放回原来的位置，看向孟昭说， 成绩单有什么线索吗？ 看这。 孟昭用手指碰了碰成绩单的右下角，那里已经被磨得看不出棱角了，应该是赵云华曾经无数次的翻看这沓成绩单。孟昭翻看着成绩单，见陆时琛没应声，他侧过脸去看，这一看他愣了一下。陆时琛抬手按着太阳穴，眉心紧锁，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当初在护理院时那么狼狈，但是可以看出来他的头疼症又犯了。 怎么了？又头疼？我车里有止疼片，下去拿给你。 有疼吗？ 啊，来，你先坐这儿，我去买。 孟昭弯腰把椅子从书桌下抽出来，扶着陆时琛先坐下，然后快步跑下了楼梯。他从车里拿了止疼片，又去楼下附近的商店里买了巧克力和矿泉水。跑上楼梯的时候，孟昭想， 陆时琛的体格看上去不错，格斗水准也不比我差，怎么一头疼起来就是一种地动山摇的架势。 孟昭推开门走进屋里，看上去陆时琛已经缓过来了不少，此刻正翻看着那沓成绩单。 你这头疼犯的有没有规律啊？ 孟昭把止疼药、矿泉水和巧克力都递给了陆时琛。 这都十几年了，还是一点不见好啊。不过这两次好像没有以前疼得那么厉害了吧。 孟昭想到那次在护理院，陆时琛的两只手按在太阳穴上，那力道像是恨不能把自己的脑袋挤爆。而刚刚的这次发作好像并没有那次那么严重。 对疼痛的阈值提高了而已。 陆时琛拆了巧克力的包装，掰了一块放到了嘴里。孟昭推测着陆时琛头疼的引发因素，又想起了陆时琛在车上说的失忆症的并发症。他试着总结规律， 上次看到周衍母子的合照你犯了头疼，是因为你觉得似乎见过他们，这次又是看到了赵彤母子合照，但你之前也在那个公众号上看过赵云华年轻时的照片，那次并没有诱发头疼。难道说你以前没见过赵云华，但是见过赵彤？ 陆时琛摇了摇头，否定了孟昭的推测。 引发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某个人、某个场景、某个事件都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这两次引发你头疼的原因不一样，具体怎么说？ 周衍母子那张照片让我有一种见过那两个人的感觉，但赵彤，我能感觉到引发我头疼的不只是这张照片，而是这个房间。 什么意思？ 孟昭被陆时琛说得更糊涂了。 你觉得你来过这个房间？ 陆时琛又抬手捏了捏眉心，似乎头疼还没完全缓过来。 跟房间本身无关，应该是某种强烈的感情。 陆时琛能感觉到赵云华与赵彤母子之间的感情才是这次引发他头疼的诱因，似乎记忆中很久之前也曾经有人这么对待过他。 是出现在梦里的那个女人吗？ 陆时琛想顺着这条线想清楚，但是刚刚缓下来的头疼似乎又开始加剧了，迫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孟昭似乎有点懂了。 某种强烈的感情，赵云华给赵彤的母爱确实足够强烈，大概就是这种感情唤起了陆时琛的某种童年记忆。如果说陆时琛每次头疼的诱因都是有迹可循的，那12年前在护理院的那一次。